第46集，梦想。进入12月，安宁把高数已经给秦维航补得差不多了，重头戏还得是专业课。秦维航高中也是理科，高数学起来很容易，法律会更棘手一点。补高数的时候，秦维航总是歪着头，手撑着额头，漫不经心。到补专业课的时候，安宁就再也没看见秦维航这么放松的姿态了，他眉头时常是皱着的，整个人反复处于一种不得不强行说服自己的状态。实在无法理喻的时候，秦维航就会像现在这样，双手按在桌上。 为什么？ 对于一个能在法学课堂上讲出化学阉割这种话的男人，这一声沉沉的为什么，根本不是询问，而是在质问。韩宁只得以苦笑对之。 你不觉得很气吗？拐卖一个女人还没拐卖一只一级保护动物判的久。 法律是有滞后性的。 这也太滞后了。 秦维航俨然是这东西谁爱学谁学，反正我不学的不屑。汉宁真担心他下一秒就要说不学了。好在秦维航气归气，也没有真站起来一走了之。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我也觉得不公平，要改变起来也很难，不是一两个人能办到的，得一两代人才能办到。可是你不学他，你连改变他的机会都没有。 你为什么学法？ 安宁沉默了，他不想让秦维航知道自己有一个被判刑的父亲，更不想让秦维航知道至今他也觉得他父亲罪不至此，更加不想让秦维航知道他爸爸是因为卖正版教辅但没有相关许可证被判刑的，因为秦维航一定无法理解。他小学时的学费生活费都是父亲每年靠跟人合伙卖正版教辅赚来的那2万元，较真的说那都是赃款，所以他是被赃款养大的孩子。父亲是个文盲还是法盲，但最可笑的是他竟然还在和人搭伙的时候还要确认一件事。 这些都是正版书吧，我们不能卖盗版的。 有很多人犯了一样的罪，不一定获得一样的惩罚。有的人明明侵害了别人却能免于惩罚，有的人被伤害了却又讨不到公道，因为有的人请得起好的律师，有的人请不起。我学法是因为我想当一名公益律师。 说这些时，他心里其实也不是很确定，他是很认真的，但这样的话听起来可能更像是披着高尚外衣的陈词滥调吧。他没有和别人说过自己想做公益律师，因为他梦想中的那种数十年如一日为弱势群体打官司的公益律师着实太高尚了。但是这种高尚凑近了去看根本就没有什么耀眼的光环，它是灰色的，充满泥土和灰尘的味道。高尚的人们一直都灰头土面，他们要面对很多打击、艰难和不如意，信念不够强大随时都会被打垮。他怀疑自己能不能做到，所以当被问到为什么学法律时，他只是说我想做律师。这是第一次他袒露了一个羞于启齿的梦想。秦维航看着他并没有评价这个理想，他把那本反扣的书又翻了回来，书页被压皱了，他用手掌压平了它。 你是不是觉得我的看法很偏激，很不尊重法律？ 没有，我觉得我们要尊重的是法律的精神，不是要为现行的法律背书。真正推动法律革新的是你这样的人。 我就算了吧，能不挂科我就满足了。 安宁心里很庆幸，其实秦维航还是很好哄的，外表那么具有侵略性的男生内心却意外的很温柔。虽然秦维航自己不这么认为，但他却觉得秦维航未来一定是那种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人。 不管他从不从事法律行业，哪怕就是去征服那些岩壁，他也能改变和影响许多人。他只是对自己的能量还没有自觉，而自己的话， 可能做一个公益律师就满足了，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能坚持多久。但只要是能帮到一些人就好了。 相比秦威航补习法学课的举步维艰，安宁在攀岩上的进度可谓突飞猛进，已经可以做顶绳攀的练习了。第一次要上那面墙时，他格外兴奋。秦威航将连接两人的安全绳打好结，扣在自己的安全带上，轻轻的咔的一声，安宁很感慨。 那我的生命就交给你了，保护员。 你懂很多了呀。 我也是做足了功课的。 八字结一次就打好，不愧是学霸。 安宁没和秦威航说，其实这两天自己找了不少教学视频看，所以秦威航只是给他示范了一下，他就搞定了。然而第一次上墙并不顺利，不到15米的人造岩壁，他攀了10来分钟才不到2/3的高度。 你可以大胆一点。 对于凡事习惯了稳扎稳打的安宁来说，这是一个很难一下消化掉的建议。他会惯性的在一个位置停留，做好完全的心理建设才迈出下一步。随着高度越来越高，他停留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虽然这没让他脱手，也没掉落，但也耗尽了他的力气。到9米的高度时，安宁自觉手臂已经有些力竭了。此刻他面临着一个难度极高的地方，他或可以选择较近的 open 点，或可以选择稍有些远的小捏点，这是之前都在下面计划好了的。然而真的上来了，才发现果然是想得美。以他现在手指的状态，那个 open 点他大概率攀不住，因为那个面太斜了，而远一点的那个捏点，他目测自己伸直手臂恐怕也无法够到。他脑子里冒出了要 Dynoma 的念头，然后往下一看，那高度和垂直度又让他打了退堂鼓。秦威航仿佛看出他在想什么。 你两种线路都可以试试。 随便哪个都可以，都比现在这样好。 安宁很想知道秦威航初学攀岩时是不是也遇到过这种难题，可是他很快就想明白了，秦威航不可能遇到这种困境，犹豫不决不是他的个性。如果现在在岩壁上的是15岁的秦威航，在下面拉着他的是他的老师，别说顶绳攀，就算是第一次先锋攀，秦威航一秒都不会犹豫，就会去冲击那个更远的捏点。 安宁，我不知道别的攀岩者是怎么样的，但是动态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环，它能让你感受到攀岩的魅力。我希望我感受到的你也能感受到，不然我们俩玩的就不是同一种东西了。顶绳攀掉落并不可怕，杠杆原理，你要摔下来得先把我拽离地面，我70多公斤，你才多少，这可能吗？就算是先锋攀，你冲坠100次，我也能拉住你100次，真的。 攀岩馆里只有他们两个人，相隔3层楼的距离，安宁依然能看见秦威航那双注视着自己又深又亮的眼睛。秦威航身上一向有一种冷峻的气场，充斥在他的外形和声音中，在这种场合格外的给人安全感。但好像还不止如此，他在说这番话时散发了一种奇妙的气息，他的声音在空旷的攀岩馆里都带着回声，那种自然的低沉的回响好像什么都能撼动。安宁不知道第几次感受到那种奇妙的化学反应，只是这一次也许是因为紧贴着岩壁半悬在空中，肾上腺素加剧了那种反应，他听到了心脏砰砰直跳的声音。 好，那我跳了。 眼睛看向右上方那个一臂之遥的捏点，热血上头，他幻想自己是蜘蛛侠，就这样松开双脚奋力为之一跃，身体腾空的感觉仿佛带着破空绳，然而还是差了一点，手指只碰到了那块石头的边缘， 根本抓不住，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他不出意外地掉了下来，秦威航只拽了一下绳子，便锁住了他下落的势头，并没有幻想中先锋攀冲坠那种冲击般的失重感。想起秦威航那句就算是先锋攀，你冲坠100次我也能拉住你100次，竟然微微有些遗憾。 只是这么鸡血上头，想给这个人展示些什么要命的勇气，结果还是竹篮打水。 感觉怎么样？没指望你跳过去，只是让你跳一下，让你相信你的队友。 安宁回路的心又一次跳到了嗓子眼，他情不自禁地往下看去，秦维航穿着一件橙红色的连帽衫，和冲锋衣是同一种面料。之前穿戴上安全带后，他就把连帽衫穿上了，拉上了拉链，罩住了安全带。等自己上了岩壁，秦维航才又敞开外衣，露出里面黑色的圆领 T 恤和腰胯上的安全带。第一次看到秦维航攀岩时这样穿戴，汉宁还不是很懂他为何要多此一举。等到自己第一次穿安全带时，他就恍然了。但在黑马攀岩基地那次，秦维航之所以遮住腰胯，是因为现场有很多女生，可是现在这儿就只有他们两个人。 都是男生，为什么要害羞呢？ 他这么想着，才发现自己对秦维航有了某种隐秘的期待和幻想。